却是你的笑容。看短信内容，妈妈都感动，应该你还不懂。算盘出入我的心动，笑笑笑，也许你也和我相同。喵喵喵，不要再对我卖萌，小心被我逼动。我要假装不知道，手机没信号，只想你关心。语音多一条，你知不知道？糟糕，想你大晚上我都睡不着。其实你知道对我多重要，迷人的微笑，萌萌的嘴角，砰砰的心跳，恋爱在燃烧，等待你输入我恋爱的信号。望着天边吹吹风，闭上眼男孩却是你的笑容。看短信内容，妈妈都感动，应该你还不懂。想盘出入我的心动，咻咻咻，也许你也和我相同。喵喵喵，不要再对我卖萌，小心被我逼动。我要假装不知道，手机没信号，只想你关心。语音你知不知道，感觉多糟糕，想你大晚上我都睡不着。其实你知道对我多重要，迷人的微笑，萌萌的嘴角，砰砰的心跳，恋爱在燃烧，等待你输入我恋爱的信号。假装不知道，手机没信号，只想你关心。语音多一条，你知不知道，感觉多糟糕，想你大晚上我都睡不着。其实你知道对我多重要，迷人的微笑，萌萌